约伯传第二十六章。约伯回答说，无能为力的人，你怎样援助了他？无力的手背，你怎样支持了他？你给无知的人出过什么主意，表现了你丰富的智慧？你说这些话是指教谁？从你心里发出的是什么精神？幽魂在地下打颤，海底与居于海底的惊恐不已。阴府在他前面显露，死狱也没有遮掩。他将北极伸张到太虚，将大地悬于虚无之上。他将水包裹在浓云中，脱水的云彩却不破裂。他遮蔽了满月的面貌，使云彩散布其上，在水面上画了一个圆圈，当作光明与黑暗的分界。知天的柱子震动，因他的呵斥而颤栗。他以威力使海洋动荡，以明智击杀了海怪。他一吁气，天气清朗。他亲手戳穿了飞龙。看啊，这只是他行动的一端，我们所听到的语句何其细微，他轰轰烈烈的作为，有谁能明了？